距离本市新中考落地还有近半年时间，为了让准中考生提前做好准备，部分学校在本学期的期末考试中提前准备了选科考的演练，其中二中分校一直在为即将进行的首次选科考做着积极准备。本学期的期末考试中，二中分校在参加了全区的语数外统考之余，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命题，让学生按照自己的选科倾向进行了选考。那么据了解，即将进入中考的这届学生在进入初中之后，学校就为其准备了丰富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在学生对各个学科有了基本的了解和认识之后，学校每半学期对学生组织一次摸底。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记录学生的选科痕迹，按照新的考试方案折算学生总分，为的是能更好地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优势学科以及第一贡献学科，让学生在各学科整体均衡的基础上突出长板。那么从本周末开始，全市中小学生进入寒假，进入假期，很多学生都从紧绷的状态进入了完全放松的状态。除了出门旅游之外，有的学生会天天睡懒觉，不愿意写作业，生物钟紊乱。那么该如何安排好假期呢？小学语文老师吕锦建议，把寒假分为前中后三段是一种非常好的分割方法。假期前两段可以分别安排休养锻炼期和学业精进期，前期应采用运动式的积极休养放松身心，假期的第二段可以进行学业方面的活动，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结合考试情况查漏补缺，或者提前了解下一学段的课程，都是不错的做法。那么假期的最后一段，学生们则可以和父母一起安心过年，并慢慢进入开学状态。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多家媒体推出的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再次开启。1月22日至1月28日，围绕首都发展、科创中心建设、文化中心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业品质提升和食品安全、大城市病治理及保障和改善民生七大主题，邀请市发改委、市规划国土委等23位委办局一把手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权威解读。直播期间，在北京城市广播官方微博、首都之窗、青龙网留言，就可以与政府部门一把手直接交流。播出时间呢，是从1月22号到1月28号的晚上7点半到9点，重播是第二天的7点半到9点，欢迎您收听并参与互动。今天呢是农历二月初，12月初八，也就是腊八节，俗称腊八。那么古人有祭祀祖先跟神灵祈求丰收吉祥的传统，一些地区有喝腊八粥的习俗。俗语有云，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这意味着春节序幕已经拉开，年味一天比一天浓了。接下来进入意想不到来讲了，带您走进腊八。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眼界大开，眼界大开，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 何杰，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北师大二附中教师，北师大基础教育研究员，北京中小学名师工程实践导师，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成员，北京市紫禁杯班主任特等奖，北京市师德标兵。何杰老师从教25年，常年担任班主任，实现着用我的生命状态影响学生的生命状态的教育信念。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大二附中语文教师何杰。今天呢是我们的腊八节，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开始吃腊八粥了？腊八顾名思义就是腊月八号，也就是农历的十二月初八。这个古人呢一般喜欢在这一天祭祀祖先神灵。腊八节呢还跟佛教有关，据说呀是佛祖释迦摩尼成道之日。我们先说说我们中国对这个腊八的传说。这个腊呢在古代啊，十二月为什么称之为腊呢？因为这是在古代的一种祭祀的名称。腊呢在古文当中呢，它有接接连的接，有新旧交替的意思。在上古时期啊，人们喜欢在十二月合祭众神，管这种祭祀就称之为腊。所以后世呢就把十二月，哎，就农历的十二月就当做腊月。这是我们国家古代的传说。那佛教呢也有传说，据说呀释迦摩尼在成佛之前绝欲苦行啊，结果呢饿昏在地，哎，一个牧羊女呢用杂粮来掺以野果，用清水煮粥把他救醒。释迦摩尼呢就在菩提树下苦苦思索，终于 在12月8日这一天得道成佛。所以啊，信佛教的人呢，就往往把这一天就定为叫佛成道日，来诵经纪念。哎，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后世的这个腊八节。在中国古代，这个腊八呢，就是用来祭祀众神的，它又跟佛教的这个节日结合到一起了，所以慢慢呢，在腊八这一天敬神供佛，哎，就成为了这个腊八的这个主旋律。同时呢，在腊八呢，大家都要吃这个腊八粥。咱们北京的腊八粥呢是非常讲究的，掺在这个白米当中的东西特别的多，红枣啊、莲子啊、核桃啊、栗子啊、杏仁啊、松仁、桂圆、葡萄、白果、青丝、玫瑰、红豆、花生，可以说不下20种。很多人呢，在腊月初七晚上就开始洗呀、泡啊、剥皮呀、去核啊，然后在半夜时分呢用微火炖，哎，第二天早上这个腊八粥呢就算熬好了。有关腊八粥啊的来历有很多这个传说，比如说呢，有人说这个腊八粥呢是对忠臣岳飞的怀念。当年岳飞打仗的时候呢，岳家军呢衣食不济，挨饿受冻，老百姓呢就送粥。这个岳家军呢吃了一顿老百姓的千家粥，就家家都送，这个大胜而归。那一天正好是12月8号，所以岳飞去世以后呢，很多人就为了纪念岳飞，就每到腊月初八来都以杂粮豆果煮粥，哎，最后成了风俗。但是不管是哪种传说，其实都是表达了我们的人民、我们的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所以呢，听众朋友们，今天呢你在品尝了腊八粥的时候，了解一下这个腊八的来历，腊八粥的来历，我们共同品粥，在这么一个腊月的冬天，我们期盼着未来美好的幸福生活。 教育面对面，每晚5点半 FM 107.3，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啊。这个今天我们要做的话题就是用数据说话，对话京城名校。首期节目我们走进了北京二中教育集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觉得作为首期节目一定是阵容非常强大，但是今天的阵容确实是可能是我们教育节目教育面对面节目这个来嘉宾人数相对比较多的一期。那总共我们一共有6位嘉宾，都是校长、教务主任这样的最权威的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上半场的嘉宾啊，来自于北京二中的校长牛小华，牛校。 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牛校。那接下来呢，还有北京二中的副校长周传章，周校。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来自于北京二中分校的校长助理于雄健，于校。 大家好。 嗯，还有来自于北京二中分校的教学主任牛颖，牛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是，今天呢上半段呢我们先二中集团校的部分学校啊先来讲，下半段呢还有二中教育集团的部分校接着来讲。所以说到这个二中教育集团，我觉得有必要请这个牛校长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究竟这个教育集团是怎么回事，它是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大的集合体。 嗯，二中教育集团啊成立于3年前。 嗯 嗯，这个集团里头呢涵盖了东城、通州还有朝阳啊这样的学校。 嗯， 当然还有一所是在内蒙啊外省市的学校。 哦，内蒙还有。 哎，也涵盖了呢小学、初中还有高中啊不同学段这样的学校。 嗯， 那么成立这个集团的目的啊，实际上就是给各个学校能够搭建一个大家一起来互相交流共同分享的这么一个平台。 嗯， 但是这个平台呢，或者是它的交流与分享啊， 嗯， 是一种非常紧密型的，而不是一种松散型的。 嗯，体现在哪儿呢？ 体现在呢，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校长。 嗯， 哎，那么这个校长的这个一个校长呢要管理这么多的学校，所以他要按照一个共同的办学理念啊来去管理，哎，这个是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在师资啊课程 嗯 以及教学的一些要求上 要尽量的达到一致。 嗯， 第三个呢，就是各个学校呢也保持它的一种已有的特色。 嗯， 就是不是绝对的同质化啊，要有各个学校自身的一种特色。 嗯， 但是呢，在共同的这些，比如说办学理念啊， 嗯， 教学标准要求啊，啊，师资的这种等等这些培养啊方面，是进行了一个目标和方向。 嗯，其实很多家长在知道了，比如说像咱们二中这样的一个名校，然后，办其他的学校的时候，其实心中是很开心的。但是呢，同时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就是是不是真的把我们二中的骨干老师、优秀老师派下去？那么在这一点上，这个作为咱们的那二中教育段的校长、刘校长，告诉大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现在啊，这个对于二中和二中分校啊，作为一个优质的高中和初中啊，它应该是一个输出资源的一个学校。 嗯， 那么我们在集团这个平台上，几乎每周大概都要有三四位老师要到这个我们被输出的学校啊，比如说像二十四中啊， 嗯， 像通州啊，和未来的朝阳啊， 嗯， 这个学校啊，来去派老师。来去给学生上课，同时呢我们还承担了这些学校的教师培养。 嗯 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二中和二中分校的这个老师要承担所谓师徒接待的任务。 嗯， 那么带二十四中啊通州这些老师 全帮带。 对，第三个呢就是集体备课。 嗯 啊，一个大教研组的概念。哎，然后呢我们的教材分析啊，我们的集体备课、教学研讨，包括我们的考试分析啊，都是在一起。所以刚才我说它是一个非常实质性的一个紧密型的啊，这样的一个互相的交流和分享。 对，其实刚刚纽校也谈到了，其实这次成立这样的一个教育集团并不是说空喊口号，说我们这个啊，我们二中把什么什么学校给吃了，并不简简单单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而是我们真正的把这种优质的教育资源、老师，包括我们的课程、教学大纲，然后包括我们的所有的标准都整体输出下去。其实这也是一种管理上的一种这个轻松化啊，这样的话一起管理反而会更简单一些，是吧？好，那今天呢那个我们对纽校长的这个专访，待会儿您再查漏补缺啊，我们接下来再有请这来自于北京二中的副校长周传章周校。其实咱们是一个高中校，您来介绍一下在高中校这段咱们是怎么有这样的一个优势教育资源的一个辐射的。 好，各位听众， 嗯， 我简单来说一下。 嗯， 首先呢二中在教育平台下，就是我们尤其从今年开始，三年前开始，现在尤其从今年，从深化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来不断完善二中集团的课程建设，然后在实施今年呢北京市普通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办法和北京市综合素质评价的各种办法，所以我们让整个集团呢形成一致的安排、一致的评价。那课程呢我想是这样啊，首先从基本内容上来说，整个集团我们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的任务来推进素质教育。我们是选择这样一个标准，就是课程标准、学科素养、人文素养作为我们高中课程开设的一条主线，并且呢辐射到各个学分校。在课程设计本身来说，我们希望二中的课程能够适合各类各级的同学。 嗯， 所以我们定了这样一个核心的思路， 嗯， 就是尊重个性选择，鼓励个性发展。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在二中这个平台下，不管他是在学业上有追求，还是在这个业余爱好，哪怕舞蹈特长、科技特长、音乐、美术等等各个方面，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得到最好的各自的要求和发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希望所有的同学能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这是我们的整体框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建立了二中的课程设计方案。我简单的说一说，就是二中的课程呢，就是我们在集团的共同的研讨之下呢，我们分为核心课程，这个核心课程分成几类。第一类是基础课程，第二类是学科拓展， 实际上就是未来的选择性必修课程。 嗯， 第三类呢是专业精修，相当于我们的校本选修，也为未来的大学选修呢、 嗯、 大学先修呢做一些准备， 做准备 安排、 嗯、 所以这三类我们其实更加细化， 嗯， 再接着往下做。比如说基础课程我们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一课程、 嗯、 然后学科拓展呢我们分为学科类拓展课程和兴趣类拓展课程，让学生根据情况根据他的特点去选择。而且专业兼修呢我们分为社团类课程和大学先修课程， 嗯， 这样各级各类的同学都能够找到他们的课程。另外呢在学生的选择上我们是这样做的， 嗯， 就是我们打通整个集团的课程设置， 都可以选， 哎，都可以选， 嗯。 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建立了集团之间学生的留学机制。 在现在咱们二中的教育集团，比如说在高中这一段、 嗯、 包含了二中24、 嗯、 还有通州校区， 通州校区， 嗯，都是可以选择咱们的这个 对 这个课程的。那老师师资怎么解决呢？ 是这样子的、 嗯、 如果像比较近的、 嗯、 他下午的选修课过来进行选修、 嗯、 我们的专业老师带队给他们专业、嗯、以特殊的 训练，老师去24或者24的学生来二中， 对 啊， 其中分成两类， 嗯， 一类是学科课程，我们是直接把老师派过去， 嗯， 给学生直接做专题的讲授。第二类就是兴趣类的课程和需要更高的这个实验室， 嗯， 或者专业条件的这种学科、嗯、他们要到二中来参加二中的校本选修课程。然后这个另外就是 嗯 这个各个分校里边如果有特别突出的同学， 嗯， 他觉得在这个群体里边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我们也让这些同学有更好的发展平台，我们允许他到二中本部来上课。 是就为了这些课程来，还是说就是直接相当于留学过来了？ 就留学就过来了。 哦， 就这样本部。 学籍呢？学籍是在 学籍还是保留在原来的 分校？原 来 的分校， 但是他人已经到二中本部来、哦、那这样他的所有的学科、 嗯、 所有的选修课就游刃有余了。 哎，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亮点、嗯、相当于整个打破了原来所谓校与校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界限，真正融合到了一起。如果你真的是学有余力，这就解决了刚才很多的家长们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吃不够跟吃不饱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一点上就是解决大家的疑惑，而且呢你也不用想说什么学籍这些事儿，这个我们不动你学籍，但是你课程你可以享受最好的最适合于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对， 好，这是刚才的二中高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二中分校这边呢，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个余校啊，余校这个咱们现在的二中分校这边的输出都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跟高中一样吗？ 我们呢是从那四个方面， 嗯， 一个是呢课程设置做到了这个三个校区啊，几个校区就是高度的统一，嗯，按照这个校长的这个理念，然后做了三年的一个整体规划，就是一张蓝图绘到底，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一些特色，就是课改项目，比如说语文的阅读， 嗯， 啊，语文的写作，然后英语的阅读与听说，还有体育等课改项目， 嗯， 啊，这个呢也是这个集团是统一的，啊、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第二方面就是教学标高， 嗯， 教学标高呢， 标高是什么意思？ 就是教学的要求， 嗯 啊，然后呢集团是统一的， 嗯、 啊，就是校长给每个校区明确提出来了，啊，然后教学标高不能降，啊，集团化办学有龙头校有一般校，但是标高必须是一样的啊， 嗯，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刚才校长提到的，就是校本教研， 嗯， 集体备课、嗯、这一块呢是。我们是现在完全打通啊，要求是这个每周我们有一个校本教研，是集团内的所有的啊这个学科的老师要在一起啊进行教研啊，针对教学上面的一些教学方法啊，还有一些这个教学重难点呢开展这个研讨， 嗯， 这是一个。 嗯， 第四个方面就是教学评价啊，教学评价这一块呢我们呢基本上也是打通了啊，全部打通，然后呢教学这个集团内的教学评价是要求是一致的啊，我们呢， 嗯， 几个校区都用了一套这个评价系统啊，也就是考试命题啊，命题的要求， 嗯， 和这个指导思想都是一样的啊，然后这个包括最后的我们的成绩的输出啊，都是一样的。 刚才您谈到了这几点，其实都已经非常的全面了。但是刚才有一点，这个周校这边我还想再追一下啊，就是因为咱们刚才谈到了优势教育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辐射之后，那么对于二中本身高中的这阶段的同学们，他们的学习成绩这块，会不会因为这个骨干教师把精力分配给其他的这个咱们的阶段校了，所以导致咱们的分数下降了呢？有没有一个数据呢？ 这是不会的，因为从二中本部来说，就是我们采取的方式不仅仅是输出，更多的是自身的提高。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我就接着刚才的补充啊，就是二中的集团之间是教师通用、教研共享、习题共享、试卷共享。那么这样共享的情况下，它是互相之间都能够提高的。比如说我举例来说啊，第一，我们高一高二年级老师更加关注知识结构、知识体系，模块考试、学科考试里面我们需要就是给各个分校和本部都提出来加强知识结构的考核。第二呢，就是二中的模块考试、学段考试是合并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把分校和集团校之间所有的分数的折算方式都统一了，那这样对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提高。比如说我举例来说，我们设置的还特点是这样，比如说语文我们设了卷面考试加阅读考试，英语设卷面考试、阅读考试加口语考试，各学科我们还设了10分的作业，把过程和结果结合到一起去。那这种结果情况下，我们效果还是很好的。我们分校啊，所有的实验班，跟二中本部的试卷和习题都是完全相同的。 分数呢？ 分数可能会有一点差异，但是总体上也在向我们这个瞄准。 那 所以教师的培养，刚才你的校师， 当时其实你知道我问的问题主要想知道，就是因为这个骨干教师，比如说有的去把精力，我们可能要投射到一些其他的学校、集团校去之后，那么对于本部来说，还能不能够保持这个优质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那这是很好的，我说一下一个数字啊，这个我们就以今年的高三的期末考试为例，全区统考代表我们的实力，我举例来说，理科650分的高分，二中。理科有48位同学，全区呢127位，我们占38%，是全区的38%。文科650分以上，二中有3位，全区有4位，我们占全区的75%。然后文科的630位，二中有12人，全区24人，占全区的50%。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尖子生继续保持二中很好的优势，然后中上等的同学其实我们基本上占到全区的30%左右，所以对二中来说，我们输出资源其实能够更好的提高自己。 是，刚才呢，这个周校讲的也非常的清晰啊，对于整个这个二中高中这一段讲的非常的多。那么在下半段的时候，我们还将继续有请北京二中分校的校长助理于雄健，还有包括教育主任牛英老师，同时还有二中集团校的24中的副校长何玉竹校长，以及通州校区的主管教学副校长赵爱民校长，一起来继续做客我们的教育面对面节目，给大家详细的去解读整个二中教育集团如何将自己的优势资源辐射到其他的学校，同时带动整个的学生的教学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培养。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教育面对面，每晚5点半 FM107.3 越聆听越成长。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要呢建一所这个二中的这个朝阳分校。 它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学校？ 它是一个涵盖了初中、高中的完中学校。 哦，就整体中学。 哎、对对，完全中学、 嗯。完全中学。 而且现在这个学校的硬件设施啊， 嗯， 基本都建完了。 嗯。 现在可能里边还有一些这个设备的一些 嗯， 哎、这个添加。 嗯。 然后呢，不久呢，我们也会呢向社会呢正式来公布啊，我们这个朝阳学校开学的一些信息。 嗯。 也请听众朋友们大家关注。 太好了，因为等到这个中招的时候 啊， 我们肯定要做这个相应的直播节目，到时候再邀请二中教育集团的诸位老师们，包括新的这个朝阳学校的老师们，二中教育集团朝阳学校老师们来做客，介绍一下相应的一些情况，肯定是各有特色。 到那个时候肯定有准确的一些信息了， 嗯，包括招多少人， 哎，对， 嗯， 会向社会公布的。 对，其实大家会很期待，因为朝阳区这边确实是这个人比较，人口确实比较多， 对， 也很缺学校。那如果真的是二中能够过去的话，周边的老百姓其实一定是特别开心的，这点非常确认。刚才呢，其实上半段没讲完，对于二中分，我们刚才于校介绍了一下这个整体的一个状况，我也想听听牛校，这究竟现在这个整体的分数的情况对于二中分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包括那个教育资源的一个辐射的情况。 嗯，是这样的，就像刚才我们纽校说的，在三年前我们这个集团成立，那么我们都知道，在三年前我们又迎来了这个中考改革的第一波入学的新初一的同学。 嗯， 与此同时，我们北京二中分校的初一年级也喜迎38名24中的留学生。 嗯， 当时这些孩子， 留学生是画引号的， 对， 不是外籍留学生， 对，就是我们学区内部的，具有那个东城学籍， 嗯， 但他的学籍是在24， 嗯， 他人在我们分校， 嗯， 当时这些孩子进到学校以后，可以说不仅是家长， 嗯， 孩子，包括我们任课老师，心里都很忐忑，迎来了这么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改革带来的新元素， 嗯， 我们的这些学生是很自然的。分到了每一个班当中， 嗯， 穿着同样的校服，听着同样的老师讲的课， 嗯， 那么三年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就像最开始的时候纽校提出的，我们的集团不同组成，但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些留学生的成绩可喜可贺， 嗯， 那么我也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位同学，他就是24中的 嗯， 那留学生， 嗯， 他在这次全东城区统考的成绩当中，考到了全区前20的位置， 哦， 还有一位同学考到了39名的位置。当然，这只是极个别的一个代表， 嗯， 像我们的不同的区段当中，前100、前200都有我们24中留学生的身份。 嗯， 这样。这种成绩的取得，使我们对于前期纽校带我们制定的这些集团联合备课、优秀师资输出等等，包括硬件的这种共享，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举措，决定我们现在真的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而且我还想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 你说， 就是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英语听说机考首次考试当中， 嗯， 我们二中分校取得了满分率77%的高比例， 哦， 可以说这是一个东城区很出色的一个成绩，位居首位， 嗯， 那么这个成绩的背后， 嗯， 我们也感受着集团带给我们的一个辐射， 嗯， 那就是24中校区首先建好了英语听说的这个机考的， 刚才我们的新闻里正好也谈到了这一点 啊，对对对对， 其实也是说到了二中分现在的一个状态，我能聊一下吗？ 嗯， 就是只有二中分吗？还是24？咱们其实是共享这样的一个， 对， 都有 什么？ 都有的，24中最先盖好了那个盖好了这个机房， 嗯， 然后我们分校的学生带到了24中校址，享受了这个硬件。 嗯， 然后随后一段时间二中分校才盖起来的， 嗯， 所以这个成绩的取得是集团办学优势硬件共享给我们带来的， 太来劲了， 嗯， 真的太来劲了， 非常给力， 嗯，对的。刚才呢也谈到了这样的一个二中分校的一个优势资源的一个辐射，同时是一个包括教学的硬件软件上的一个共享这样的一个状态。能不能说一下二中分校现在的比如说中考成绩，能不能跟大家透露一下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子的呢？ 考试改革这一届呢，还没有进行中考， 嗯嗯、 但是从刚刚结束的这个全区统考，我们可以看到，就在今天下午刚刚结束的这个东城区期末考试质量分析会上，在前100名的这个尖子学生，二中分校的学生占有率是东城区第一位的，百分比是最高的。那在上一届也是就是传统中考最后一届，可以让余校给大家介绍一下，成绩也是非常非常喜人的。 余校， 大家就是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集团化办学对这个优质的教育资源有没有这个削峰填谷的这样的影响？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啊。但是呢，我这有一组数据，那大家看到了以后，这个担心就会打消了。2017年中考，全东城区裸分最高分577分，全区共有5个人，二中分校占了3个人。全区最高分含加分是585分，是来自于我们二中分校的。等于说我们取得了双第一啊，双第一。另外一个在高分段方面，我们也是成绩非常喜人，一是570以上啊，不含570，全区73人，我校占了30人，占到了全区的41%。570。这个含570，全区96人，我校占35人，占全区的37%。565以上，全区263人，我校占78人，占到全区30%。还有560啊，这个我就不再具体不再说了。所以说同 确实是 啊，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集团化办学对龙头校来说，并没有出现削峰填谷的这种影响。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刚才这个数字拢了拢。基本上已经快把二中这一个年级，二中这个二中分一个年级大概200多人， 400多人 是吧？那这已经比例非常大了，在前面这一段确实是非常了不起。那二中分呢，我们就先过，因为后面还有两所学校，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讲。我们有请这个来自于北京市第24中学的副校长何玉竹何校，因为刚才呢也讲了很多这个学校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的共享，也谈到了咱们这边的硬件资源跟二中的一个共享，包括学生的一个共享。因为其实很多的家长最关心的就是包括是不是有这个二中的老师来过来去跟24中的学生来上课，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留学班，这点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刚才那个主持人说到，就是这个龙头校对这个我们现在的这种普通校的这种辐射，确实呢是从硬件和这个师资这儿呢是全覆盖的。像我们二中和二中分的，就是初高中的这个名师，高中呢是在我们高一、高二、高三都是把那个二中老师的这个课呀排入到我们学校就是24中的这个课表当中，然后呢定期的到我们24中的这个课堂来给学生来上课，不是说只是上一次课，是按照这个课表来去上课的。那么初中呢也是这样，初一、初二、初三也是我们要请二中分的这个名师，然后到我们这个课堂来给学生们来上课。所以说呢，这个应该说24中的这个学生啊，给他们授课的老师除了有24中的老师，还有二中和二中分的优秀的教师，还不是他们的那个年轻的这个教师。对对，是这样的。 那包括呢像这个留学班呢，能不能介绍一下这留学班是怎么能够就是选中进入留学班呢？ 留学班不是选中，小学上初中的时候呢，是学生有一个志愿，学生来去填报，他就可以呢通过他的志愿，然后呢上到2分，这样来去上课。 那有一个成绩考核吗？ 没有一个成绩考核， 就还是凭志愿，然后再分配。那来牛校， 高中有 啊， 对， 高中要按报志愿 啊， 还要按分录取，而且他这留学班也挺火的，分数也很高。 当然火了。 他跟二中的那个录取分数线只差1分， 那这个分数确实也不差太多， 对， 但是在这个小升初这段就是 没有 考试的也没有说进校以后再考然后再进入留学班这样一说， 没有， 小升初没有。 那最后呢是靠派位，就是能派得到就派得到， 对， 是这样的一个有专门自己的代码，就是留学班代码。好的，因为我觉得24其实现在也是

对于通州校区我们可能了解的确实没有那么多，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是一个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很重要，究竟现在咱们的学校建设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包括学生的情况，包括我们师资的情况，以及现在分数的情况，可以吗赵老师？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 可能大家对通州校区这块了解的不是特别多。但是随着这个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可能对通州的教育呢关注度会越来越高。我们通州校区呢是从16年开始加入的教育集团。加入教育集团以后呢，可以说学校变化是非常大的。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说了，首先其实如果家长那个如果到学校去看的话，硬件环境就变化特别大。 比本校还好是吗？ 未来这个咱们那个蓝图，对， 至少面积很大。 对对对，面积大就好办事。 而且新的规划也非常漂亮。 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专业教室这一块，我们在今年的这个17年刚才过去的17年暑假完成了一期改造，在专业教室这一块的标准整个是按照咱们北京二中的专业教室的标准进行了建设。尤其是在生物实验室，特别建了微生物实验室和生物组培实验室，这是在通州区其他学校没有的，咱们是第一家。那么这个呢什么概念呢？一方面是满足了学校学生日常常规的实验教学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可以为学生个性化的选修，为科技社团特别是学生特长这一块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硬件的一个支撑。这是从硬件环境来说。另外其实可能家长更关心的是学校的软件环境的变化， 就是师资。 对，那么其实这一块呢，是我们学校老师加入集团以后，其实老师从自身来说感受是最多的。老师在这个自身的发展这一块，自从加入集团以后，就是发展的空间提供的舞台机会特别多。比如可能前边几位校长也介绍了，作为通州分校，老师的培训整个是参加集团的这个统一的培训，所以凡是北京二中组织的所有学科的高端培训，通州校区的老师都是有机会参加的。 那会不会有这种轮换的教学这种模式呢？比如说就是二中的比如说本校的老师，然后一部分就是去那教一个学年，或者带一个班从高一到高三，初一到初三，还是说这种我们把这个老师的这种课程的一个统一，就相当于师资的这样的一个统一呢？ 师资这一块呢是分两部分，一方面呢是就照刚才主持人说的似的，有老师长期任教。另外一方面呢是有二中的骨干教师，跟24中的模式是一样的，两周到通州校区去这个上一次课。这个课呢也是进入学校的常规课表常态化的。 其实就是师范课。相当于是这样。 不是。 不止师范课。 对，不是师范课。他们的教学进度是按照这个通州校区和集团的统一的这个进度来这个来完成的。而不是您所说的偶尔去上一次师范课。 不是上一次大课这么简单。 不是不是不是。 那刚才我们谈到是教学整个的内容上的变化，那么对于考核方式上呢，也会跟二中保持着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是一样的。一个是学生的考核，学生的各类的考核都跟集团是统一的，都参加集团的统一考试，标准要求标杆这一块都是一样的。那么从老师的考核来说呢，也是我们刚完成了学校教师考核的整体的一个新的调整。那么这个新的调整整个是跟集团进行的统一的。 那也就是说就是二中这边比如说大家凑到一起，这个把这个整个课程课标全都制定出来以后，然后分发给所有的这个其他咱们的集团校，是这样的一个。 他是要通过这个集团各个成员校的这个同课的老师一起来研究确定，然后呢各位老师呢再按照集团备课的这个要求呢去落实。 但是您知道这个就会有一些家长也会有疑问啊，比如说这个有些家长会觉得可能我的孩子不是属于那种天赋特别好特别聪明的，我跟不跟得上呢？ 他有分层教学的计划。 嗯， 哎，他对不同的学生啊有不同的这种教学要求和标准。 嗯， 哎，而且还有相应的一些措施。 嗯，那他实现的模式呢，是以这种比如说进校之后考试分班这种模式进行一个分层教学，还是说老师其实会有一个针对一个比如说这个学习比较好的，学习比较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分层呢？ 两方面结合吧。一方面是通过班级设置啊，来进行，另外一个就加强课后的一些辅导。 嗯， 哎，如果要是新课程新考试啊，那可能就会面临着首先要分类，然后再分层啊，这样来去结合，来解决呢学生之间的一种差异。因为因材施教啊， 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学生随着他学习进程，那么肯定会出现一些分化，所以老师这种个性化的指导，肯定是我们在学校教学当中啊要关注的。 其实您谈到了这一点，也解决了我们很多家长的一个疑问，就是究竟我们这孩子，上到一所我们可能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很心仪的学校之后，那么孩子适不适合于这个学校？很担心，比如说真的还其他同学都太聪明了，学习能力太好了，我孩子是不是就是那上这个学校就特难受？事实上是有一个分层的，就是一定会让大家保持在一个均衡的状态下，然后对于相对学习比较一般的同学有专门的教学计划，别担心，不会让你落在后面的，其实也是把这个两头都抓起来，是吧？ 是的。 咱们继续讲通州啊，因为这个时间原因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那个赵校，那能不能再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整个的成绩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从16年加入集团校以后，第一年，也就是说16年的高考就取得了非常满意的成绩。当年我们本科的上线率是93%，特别是文科的本科上线率达到了100%。另外一方面呢，从中考这一块儿，16、17我们最高中考的最高分都到了566。刚刚过去的这次英语的口语听力的这个机考，第一次的满分率就达到了63.2%，这个成绩是相当高的。 其实这一点上来说，只有你身处其中，尤其是这些真正初三家长、高三家长，才会有一个真正的体会，做成这样有多么的难得。还是要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在做这一档节目，就是对话京城名校，尤其是用数据说话去介绍这样的一个优势资源的辐射。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把这个学校开到哪儿，我们要去 PK 谁，而是真正的希望用我们这样的一个优势的教育资源，然后去到相应的可能相对比较薄弱的地方，然后让那边的同学们、那边的孩子们享受到同样优质的教育，让这种教育之光辐射到他们的每一个年龄段。不要老觉得说我们二中把这个学校开到通州了就要 PK 陆河了，不是这样的。这个不是这个目的吧？ 不是，因为通州校区我们也提出了一个方向啊，就是要办家门口的好学校。 对， 是吧？ 对，其实就是家门口，能让你在家门口不用说买学区房跑远路，然后从通州要到这个内务部街去上学去，不用那么远了。其实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目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中教育集团的各位校长老师来做客节目。那我们首期对话京城名校，走进北京二中教育集团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我是主持人姚迪，同时呢，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透过会考看说明》2018北京高考考试说明解析上这样的一期节目。接下来呢是品读经典，欢迎您继续收听。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1:1、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谭汝维，天津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修辞语用学、汉语词汇学、民俗语言学、对外汉语教学及天津方言与文化的研究与教学工作。目前已出版著作17部，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 关山先生朗诵的这首《爱国歌》，作者呢是梁启超。梁启超生于1873年，病逝于1929年，字卓如，号仁公，又号引兵式主人，广东新会人。他是近代思想启蒙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学术大师。1898年，25岁的梁启超和老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在历史上并称康梁变法。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14年，辛亥革命成功后的第2年，梁启超从天津新港登岸回到祖国，3年后在天津定居。民国初年，他是清华大学国学院4大教授之一，也是著名的新闻报刊活动家。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退出政治舞台后，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在文学、史学、哲学以及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不凡的建树。他一生勤奋，学术成果宏富，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英年早逝，年仅56岁。梁启超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文坛上影响深远。他不仅大力鼓吹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而且在写作实践上也做了许多尝试。他的笔锋常带感情的新闻体曾风靡一时，他的诗作大部分是在流亡海外时所作，现存100多首，洋溢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在诗歌语言形式上，他大胆突破旧的传统，用参差错落的散文化的句式，自由酣畅的抒发情怀，并能融入新思想、新知识、新名词入诗，体现了新诗派的特色。爱国歌就是他的诗歌代表作之一。爱国歌发表于1903年，当时的历史背景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告终。1895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1901年签订了更为屈辱的辛丑条约。封建制度本身固有的腐朽已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清王朝的腐败与懦弱，致使帝国主义列强的凌辱和瓜分更加有恃无恐，国家危机四伏，灾难深重，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苦难的岁月，期待国运的中兴，被践踏的国土呼唤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就在这种国运衰微的背景下，1903年 梁启超在赴檀香山的途中创作了这首写给少年儿童诵读的不朽的诗篇《爱国歌》。爱国歌是一组气势磅礴的政治鼓动诗，由四首诗组成。四首诗的开头的句式相同，可视为中华礼赞。四首诗的开头分别是：泱泱在，我中华；云云在，我种族；彬彬在，我文明；轰轰在，我英雄。第一首歌颂祖国地大物博，第二首赞叹祖国人口众多，第三首赞颂祖国文明悠久，第四首讴歌祖国英雄辈出。四首诗作的结尾相同，解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愁与伦。可爱在我国民，可爱在我国民，形成叠章附榻的结构。作者满怀豪情地赞颂祖国辉煌的文明史，以坚定的信念发出预言，祖国在新世纪必将走向繁荣，必将成为令世界瞩目的强盛的大国。我们节选的是第一首。诗作虽然写在110多年前，但语言通俗易懂，其中有几个词语啊要稍加解释。泱泱就是泱泱大国，宏大壮阔的意思。念二行赏，这个念呢是二十它的合音，念就指二十，那么念二行赏呢就是指当时清朝行政区划是22个行省。渔沃富饶丰美的意思，天府指富庶繁华的地方，英日是指西欧的英国和东亚的日本这两个幅员狭小的岛国，崛起指奋发兴盛，况乃副词相当于况且何况，表示意思更近一层。玉原指啊象征祥瑞的彩云，唐玉是指富丽堂皇的意思，雄飞动词指强有力的奋飞翱翔，愁指种类，在这里可解释为疑问代词谁，伦就是伦比同等匹敌的意思，愁与伦谁与相比，就是无以伦比的意思。按照原诗的本意，我们把它译为现代新诗。宏大壮阔，我们的中华， 亚洲大国甲天下，面儿形省连一体，四亿同胞是一家。物产丰饶疆土广，天府雄国言非夸。英国日本小小岛国尚崛起，何况我堂皇辽阔的大中华。国民团结成一体，振作精神要奋发，且看二十世纪新世界，中华定崛起，旭日映彩霞。这首诗啊，充满了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和强烈的爱国热情。作者蘸血为墨，激情如诗，炽热忠贞之情喷薄而出，尽情地倾诉了对祖国强烈的爱，表达祖国必然富强的信心。诗人以中华大地的辽阔富饶同英国、日本等弹丸小国作比，满怀信心的预言，只要全国民众团结一致，振奋精神，中华民族一定能在二十世纪展现英姿，雄飞宇内。诗作语言平易，句式自由，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亡国的危机四伏，全国民众的心头犹如笼罩上阴暗的雾霾，失望和沮丧的心境令国人茫然无绪，欲哭无泪。但《爱国歌》这首儿童诗却重振民族自信，令助民族之魂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声，在二十世纪国家一定繁荣富强，中华必定雄飞世界。这组爱国歌犹如漫漫长夜点燃起一支冲天的火炬，于悲愤沉默中吹响激昂的进军号角，令人振奋，催人猛醒。这首爱国诗篇由日本华侨学校横滨大同学校谱曲，在海内外广为传唱。民国初年在各级学校中传唱，影响十分深广。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撰文回忆，少年时代在学堂求学时就学唱过这首昂扬奋发的爱国歌。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展望新世纪，祖国虽然面临危亡的处境，直面严峻的挑战，但挑战与机遇并存。梁启超对祖国的前途始终抱乐观的态度，坚信经过社会改造，中华必获新生，必将成为世界强国。梁启超曾斩钉截铁地预言，二十世纪之中国必雄飞于宇内，无可疑也。虽然其时机犹在数十年以后呀，在100多年前就具有这种世界眼光和未来意识，具有拔出流俗的真知灼见，确实难能可贵，令人亲近。 20世纪初年，在民主思潮的影响下，在新式的学堂里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堂乐歌运动。梁启超大力提倡儿童诗歌，他主编的刊物提供发表阵地，并写出了《爱国歌》等多首儿童诵读诗。这些诗啊，融入新理想，开拓新意境，以爱国精神为主题，加上高亢的格调、豪迈的言辞和昂扬的乐曲，对少年儿童的启蒙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召力，体现出雄壮的美学风格。爱国歌等儿童诗寄托着对少年的殷切希望，激发勇当小主人的豪情，希望他们矢志爱国，勇于探索，做未来新国家的新主人。这种成功的爱国主义教育发挥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和宣传鼓动作用。从1915年开始，梁启超定居天津，直至1929年病逝。他的住宅和书斋隐兵室都坐落在天津原意大利租界四马路，就是今天的河北区民族路上。梁启超为什么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隐兵室呢？隐兵一词出自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隐兵，蕴含着两重寓意。第一，表示对祖国命运的忧虑焦灼之情；二，炽热焦急的爱国之心当以隐兵自解，革命任重道远，应历届急躁，保持一种理性的冷静心态。梁启超在天津定居这10多年，除潜心学术之外，还有几件历史大事值得回顾。1915年袁世凯称帝复辟，梁启超和弟子蔡锷将军在天津策划讨袁护国战争。1917年张勋拥戴清室复辟，梁启超帮助段祺瑞在马场誓师，迅速摧垮复辟阴谋，再度恢复民国。1921年起，梁启超应邀在南开大学授课，并多次讲学或演讲。1924年就任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学术尖端人才。另外，在他的言传身教和涵容熏陶之下，梁家子女们个个成才，其中培养了3位院士，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切实的贡献。爱国歌所体现的梁启超精神在今天仍然值得弘扬。第一，始终不渝的爱国热情；第二，充满自信的精神风貌；第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梁启超主张希望是人生的支柱，因此无论一生遭遇任何坎坷和磨难，他总能充满信心地放眼未来。梁启超有名言：战士死于战场，学者死于讲台。他满腔热情的拼搏精神和学术研究的高效高产确实令人赞叹。晚年多种疾病并发，但还坚持讲演和著述，一直到生命的尽头仍然笔耕不辍。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